系啊，咁啊讲下啦吓，咩系 fans 啊？首先我想问一下，系咪只有赞冇弹系 fans？ 梗系唔系啦， 系嘛？即系你只要有弹，你唔止啊，你系敌人，你系憎嗰样嘢，系咪咁嘅咧？ 梗系唔系啦， 唔系你大家讲下，你喺大家讨论下，马仔啊，芬芬 讲先。 即系咩先算 作 系真 fans？ 唔系，我问系有赞冇弹嘅系咪 fans？ 系咪咁叫做 fans？ 系咪咁嘅定义 ？fans 有 赞 冇 弹 就咪 fans， 嗰啲系信徒啊嘛，嗰啲系 咪？或者 如果真系 fans 嘅，其实我系会好嘅。咪讚咯，唔好嘅，希望佢再改善下咯。咁呢個先就係對佢個期望啊嘛。 冇錯。 而家已經去到政治級數啊嘛，就係、是、上一集蔡麗松就係、是，喂，我話我係一竿打入去嘅，我補曬啲波落去，我都係一竿打入去。你話唔係，你係叛國啊嘛？ 啱、 嗯。即係我而家指住只鹿話係馬經典故事啊。如果你話唔係，嗰就係鹿嚟嘅，你係叛國啊嘛。 嗯。 即系我明明讲一样嘢系错嘅，你都要话啱，咁呢啲叫做 fans， 呢啲叫 fans， 嗯， 系咪咁嘅咧？咁我想问一下啦，咁你有好多作品做咗几廿年噶啦，咁其实出嚟大闹嘅，其实嗰啲先系 fans 喎。 嗯，系啊， 好奇怪 喎。 嗱 ，Star War 咧闹嗰啲人咧。佢哋又自称系 fans 嘅， 系 点解呢度有另一把尺嘅？ 嗯，系啊， 系啊，点解咧？咁唔系要有赞冇弹嗰啲先系 fans 啊？嗱，你唔好弹啊，你千祈唔好里边讲任何嘢啊，唔好话阿 Pepper 老咗少少啦咁啊，你唔好讲啊，冇坏处噶，成套系一点一丁点尘埃都冇嘅。 是 要咁样嘅喎，一个定义系咁嘅喎，咁样叫做 fans 喎，吓， 系 like 唔 like 我文化啊嘛？你讲嘅 like 唔 like 啊嘛？咁系咪咁啊？我想问系咪咁？其实呢班人系唔系 fans？ 从来喺一啲好即系长久历史嘅文化作品咧，嗰啲咩 Robot Chicken 啊，好多好多系攞科幻片啦、啊，搞笑啦、啊，系咪？即系里边你乜嘢都俾佢玩过嘅啦 ，Terminator、Star War。沙窝玩得最多嘅，你睇嗰个 chicken， 我想问一下呢一班人成日谂啲竹出嚟取笑沙窝嘅 ，OK？ 你啲汤尼恶奇将马沙写到傻仔一样，吓 系 呢班人其实系好憎高达嗬，或者好憎沙窝嗬，系咪啊？ 应该就唔系啦， 吓点解咧？点解唔系咧？咁喺呢个定义话，你日日写啲嘢去讽刺高达嘅，写啲笑话系高达，哇马沙傻嘅，系咯？点解咧？ 嗯 咁另外嗰套咩马沙嗰套乜鬼成日露体狂嗰套叫咩话？金氹散咁好似叫咋？ 系、啊、高达桑。 咁嗰套系咪嗰个人一定好憎高达啊？系咪咁嘅咧？ 诶， 系咪咁嘅咧？我想问系咪咁嘅咧？ 其实 唔系啦， 做得呢啲恶搞同人呢啲，一定系好中意嘅作品，对佢有爱先。 咪系咯，你因为你好中意嗰个作品，你先会真系。恶搞佢啊，或者你会讲佢 甚至乎 系笑话啊！ 你唔中意嗰个作品，你根本就唔会听得明佢嗰啲笑话。 系啊， 咁佢唔系做俾中意嘅人睇啊？ 我同你讲啊，如果好憎嗰套嘢人，佢成讲都费事讲你啊。 系，冇错。 系啊， 提都 佢冷处理你啊，做咩我要讲你？ 系 吓，我做咩话你呢一度喂做得唔好？ 嗯， 因为我好爱嗰个题材啊。 系，冇错。 我的爱是在你这班人以上的、 嗯、 你到底是会很重的小孩子他什么你都觉得好的你是一个很爱这个小孩子的父母但是这个父母是真的为小孩子好你是会打会骂会希望他、就是啊、会进步你是哪个才是爱那个小孩子我想问很简单而已 是 个细路仔你日日就揽住石，明明好曳嘅，你唔会 stop 佢吓。哇！一去到街横冲直撞吓，拱开人，你仲话个细路仔好活泼，呢叫曳啊！活泼 系冇错， 系啊， 你哋自己谂真啲 ，OK？ 嗱，如果大家系唔啱听，其实得两个方法嘅啫，一系你唔好听，一系我哋以后唔讲，冇第三个方法嘅啦，系咪啊？大家谂唔谂到第三个方法？我谂唔到啊。 嗯，系嘅。 啊？有冇啊？大家有冇方法？ 哦，冇嘅，系。 咪你就大家俾意見啦，唔好唔出聲啦。有冇方法？你有冇另一個方法？ 我啊，都係呢兩樣嚟噶。 咁如果你係希望我哋唔好講嘅，咁啊 sorry 喎。我哋會繼續講嘅。咁啊，淨係得翻一個方法咧，你唔好聽。你冇權叫我哋唔好講。OK， 唔啱咪唔好聽咯。出面咁多賺到對飛天嘅節目，你咪聽嗰啲咯，係咪？ 嗯。 係咪咁啊？ 嗯， 我哋唔系净系讲咩复仇者 Marvel 啊，或者讲咧所有啊，即系包括我哋头先讲过嘅，或者将会讲嗰啲，即系你话咩鬼探自己有自己嘅 fans， OK， 咁其他戏都系其他戏自己嘅 fans， 你系 fans 你嘅事，或者你自称系 fans 啫，我就唔敢啊，吓，我哋睇咗几廿年啦，蜘蛛侠嘅我唔敢话自己系 fans 啊，我睇啫，系啊， 系。 大佬，我睇幾廿年高達，睇幾廿年三，我唔敢話即係 fans 啊 ，fans 咁易噶，咁 cheap 噶， 係 啊，喂，我真係唔敢啊，我唔敢話只係咩 otaku， 你接觸下嗰啲日本嗰啲真係我都覺得好勁，人哋真係識好多嘢噶， 嗯， 咁你啲兜皮毛都未搞得清楚嗰啲喺度阿芝阿莊啦 ，Marvel 呢個 Iron Man 之前，你有冇睇過任何 Marvel 超人啊？Toby 仔之前你有冇睇过蜘蛛侠嘅到底？ 我都有睇过电视卡通。 我记得马仔又讲过咧，我哋系中意嗰个 character， 即系我中意 Batman， 唔系中意边个 Batman， 系中意 Batman。OK， 佢中意蜘蛛侠，系中意蜘蛛侠，唔系中意啊到底系啊 Toby 仔啊，定系啊加菲仔，定系呢个荷丹仔？唔好，我哋中意嘅系 Spider-Man 本身。你呢啲咧只系将 Spider-Man 拍成真人版咋？ 系，仲要指定系某一个中意。 即系我有权中意漫画、动画嘅银魂，我唔中意阿肥环嗰套噶，唔得噶咩？点解唔得？咁我有权觉得其实佢拍得唔好噶，吓咁你坊间啲人觉得拍得好啫，咁个碌化好啊，好笑啫嘛，佢咪真系拍得好咧？以戏论戏咁啊，好好嘅电影咧，唔好。 唔系，绝对。 咁我哋成日喺度讲话，哇边集蒙面超人，边套蒙面超人拍得即系好睇。我哋系讲紧对 fans 咋。 嗯。 如果你根本就唔中意蒙面超人嘅呢套戏，梗唔系话呢套系一拍得好好嘅戏啦。咁你特摄片，我唔敢话啲蒙面超人啲电影系一套拍得好好嘅戏。我哋其实边有咁讲过咧？ 冇。 咁我哋都係話你係蒙面超人，你鍾意蒙面超人，你會鍾意，因為其實佢都係消費咗好多蒙面超人你啲記憶㗎。係話你出返曬呀邊個呀今集咁咪哇好有 嘩 就啲啲㗎嘛。我冇話套戲係一套 very good movie 喎。係咪我冇講話套戲拍得好係即係如果 as a movie, 佢咪一套好好嘅電影咁梗係唔係啦 ,ok 啦。如果你 fans, 你見到呢啲嘢你就會好感動咁咪咁㗎嘛。 係。 你唔係 fans 嘅，或者你都冇睇開蒙面超人嘅，從來唔睇嘅，咁你點會有感動？嗰場有邊個嚟噶？ 係冇錯。 咩電咩王啊？做咩噶？ 係。 助能健阿水啊！咁啊，即係助能健咧，你係睇第啲助能健嘅其他電影先認識佢嘅，你淨係覺得佢低能啦，走嚟做蒙面超人。咁嗰個咩話？嗰阿 Kuga 嗰個叫咩名啊？嗰叫做小田哲陽。咁如果你係睇嗰啲文藝片認識小田哲陽，你會唔會真係睇 Kuga？ 會唔會如果佢下一套蒙面超人，哇！真係揾翻佢出一出啊！你會唔會走去睇啊？梗唔會啦！你哋唔想見到小田哲陽做 Kuga 啦，做蒙面超人咁低能啦，對佢嚟講啊，對佢嚟講係低能啊嘛。咁、 嗯、 你睇開李修賢做警匪片嘅，你想唔想啊？真係睇李修賢做中國超人啊？ 我 OK 喎， 我哋系中意睇特摄嘅，我哋觉得喂，直头系光荣啊！佢成为香港唯一一个吓、啊、变身超人啊嘛， 系 係得佢。 即係唔計 CTI 嗰啲啦嚇，唔計嗰啲啦嚇， 係 零五先啦嚇，戲啊嘛，係咯。哇！佢係香港唯一嘅變身 Henshin Hero 啊， 係 呢個唔係佢人生嘅污點啊。我成覺得佢人生裏面一個亮點啊，雖然佢自己覺得係污點嚟㗎。 嗯。 因為呢套嘢被讥笑為係喜劇啊嘛，你睇 Vicky。 係啊係啊係啊。 李修賢曾拍攝喜劇《中國超人》你死，你唔可以死。喜劇呢度係。 真係要改改佢啊！真係。 嗱唔緊要啦，即其實講到尾，你都係、啊、有冇愛嘅啫，對套嘢係嘛？同埋、嗯、你有幾多愛咧、啊？你嘅愛係。爱屋及乌啊！爱系啦，冇错 ，exactly， 你系做兵，你做兵，你咪就系冇资格同佢一齐行呢条路嗰个咯。 系， 因为你系兵嚟嘅咋。 系，你对住观音只可以付出，唔可以有声。啊， 你真系行去嗰、那个，可能日日闹佢噶，调翻转。 系啊。 喂，好心你唔好咁啦，衰婆咁系嘛？ 系。 咁你嗰班兵就會覺得啊，個人對你咁衰，你做乜同反而揀嗰個唔揀我？嘿，呢啲咪兵嘅心態咯。 係啊， 啊，你繼續做兵啦 ，OK？ 嚇、啊，咁你即係你開心樂園餐咧，即係我都食麥當勞嘅 ，OK？ 我冇話麥當勞，我從來冇話麥當勞係嚇冇食。但係如果你要好認真咁討論對於麥當勞嘅食物質素如何的話咧，我可以話俾你聽，佢係漢堡包店裏面最唔好嗰、那個。 嗯。 佢漢堡包係 ，OK， 係， 係 咪？所以我唔係講衛生嗰啲啊，唔係講呢啲啊，即係我講個包本身，包比包之下，咁你好多都好過佢啦。我係講呢樣嘢啫， 包啊、醬汁啊、配料啊嗰啲嘢， 我係講呢樣嘢啫，係 OK。麥當勞我再講多次，佢嘅成功度係佢控個 management， 佢控制到個包嘅質素，長期 keep 住咁差嘛。嗱，其實長期 keep 住咁差，佢都係穩定嘅。咁其實如果你有時去到啲地方咧，你真係喂好唔啱食嘅當地啲嘢 ，OK？ 咁你揾到間麥當勞嘅時候，你可以放心，佢應該咧都係俾得翻你食開嗰個味道，就咁解。咁如果你去到嗰個地方有更多美食、更多正嘅嘢，當然你就唔會即係一定唔會麥當勞啦 ，OK？ 即係或者咁講，就算我去到日本，我去麥當勞咧，我係會食當地麥當勞自己 invent 出嚟嗰啲包，我就唔會叫翻平時嗰啲包嘅，因為嗰啲就應該唔好大分別嘅。因為麥當勞佢俾到個信心，我就去全球都做得差唔多啦嘛。咁我不如試下日本啊，佢呢期有個特別嘅包喎，有個唔同嘅甜品喎，咁樣嚇，咁咪試過啲好過啦，係嘛？咁如果你去到啲地方咧，例如可能你唔知去邊啦，即可能你大陸都係嘅，可能嗰度哇咩，佢食啲嘢我真係唔好，真係太辣啦，我食唔到。喂，不如食麥記啊？唔係有咩咁出奇？咁啊，因為麥記一定唔會係冇油個辣嘅，無論佢變咗係咪？咁佢都係正常嘅，係咪？係咯。就咁解嘅啫，但唔係佢個包本身做得好啊。 嗯。 咁如果你要話個包做得好食咧，其實咁肯定 Burger King 都已經好過佢啦。唔好話再要高級啲嗰啲，即係餐廳級數嗰啲啦，唔好講嗰啲啦。 係。 係咪 Burger King 肯定好過麥當勞嘅。 係。 咁但麥當勞係做得最大同埋最揾到錢嘅嗰間，其實係咁啫嘛。你分唔分到咧？但如果你強迫我話，喂，咁麥當勞係最好食嘅漢堡包 ，no 咯 ，sorry。 啊，冇錯。 我就係講緊咁啫。如果唔啱聽你話，得兩個方法，以後你唔好聽。咪得個方法就，以後你唔好聽。係啊，我哋係會繼續講嘅。 嗯。 啊。 係。 啊，咁你咩叫真 fans？ 咁你睇咗幾廿年啲嘢，高達睇咗幾廿年，咁會唔會我哋睇啲嘢係會俾你新嗰套高達嗰班 fans 推翻咧？ 唔会噶啦，梗系。 即系你新嗰啲 fans， 你觉得你可以取代我哋？系啊，或者市场上的确系啊，因为佢哋而家先系嗰个主要消费群啊嘛。 系。 咁但系你个公司去咁样去，即系靠拢佢哋，或者你哋咁样走上眼系你哋嘅事。始终咧呢啲系文化嘅作品，喺文化层面。我哋係由零開始睇，同埋我哋係當年開始睇。我哋對嗰個認識咧，你永遠取代唔到。 嗯， 你唔想學，唔想知，有佢，你繼續中個頭埋去，繼續呢啲嘢，你繼續。OK。 嗯。 呢個係你嘅事。OK。我哋有權咧講我哋嘅睇法。 係。 嗯。啊，唔係個重點係啊！如果你唔再覺得我哋嘅節目咧係中立嘅， 咁其实冇乜意义啊，继续听落去系咪？ 嗯， 乜意义啫？ 嗯， 系啊。 乜我哋个节目标榜就系呢样嘢。嗱，好唔好睇系另一件事，我有权嗰好睇，有权嗰唔好睇。但我哋 point out 里边嘅 fact 嗰啲一定要系真嘅。 系。 我哋好强调呢样嘢，即系里边嘅好处或者唔好处，呢啲一定要系事实嘅。 系。 OK。咁如果我有講錯嘅，你可以喺翻嗰個 point 嗰度駁斥我哋，即係嗰個其實唔係 mistake 嚟嘅，其實咁 OK， 翻嚟你可以去討論嘅，大家。但你唔好話我因為我好憎呢套戲，所以我睇到有呢個 mistake。No， 我講呢個 mistake， 呢啲犯駁或者呢啲佢自己嘅邏輯問題，佢自己提出咗一樣嘢，自己後尾又踩翻嘅，咁呢啲係事實的話，嗱，除非你喺呢個 point 度同我教，你唔係你一味就不斷話我哋係偏袒嚇，咁不如唔好聽啦，再講落去都冇意思，係咪啊？ 嗯， 一就我哋唔再做落去啦，冇第二個方法嘅，咪即係如果你唔可以聽另一個唔同嘅意見，咁你哋咪自己去聽翻你哋嗰派嗰啲咯，多的是啦已經嚇。即系我都问过好多，即系包括西人啊，即系佢哋都真系好中意呢套戏噶。 嗯， 吓，咪就冇问题噶，你有权噶嘛，做咩事啫？ 冇错， 你有权好中意呢套戏噶，咁就调翻转，我都有权我唔中意呢套戏噶，系嘛？ 系，冇错。 吓、啊，唔系你大晒噶。 啱、 啊。亦都唔系你唔想知个古仔嘅人，你唔俾我哋讲嘅。吓、啊，有人咪贴个 post 咯，都仲闹紧啊嘛，到今日都话诶唔好剧透啊嘛，剧透死全家。喂，咁你到今日都未睇，系你嘅问题喎、哦。 你冇资格讲咯，如果你今日都 唔系啊，即系其他人想网度大家讨论呢套戏都唔准，系一啲堆嘢都唔准、哦。 你自己， 即系佢哋而家所谓剧透嘅程度去到咧，连套戏名连个 trailer 都系剧透之一。佢唔系讲甚甚乎你最尾其实有冇彩蛋，都系剧透。剧咩透啫？关咩事啫？你以前入戏院。舊時代啊，入戲咗香港係俾埋嗰張咩戲橋你嘅，即係驚你一陣睇到戲未必睇得明啊。係 啊， 寫埋出嚟嘅成個故事寫曬出嚟嘅嚇，有咩問題啊？ 嗯， 而家要去到要零認知，希望我唔乜都唔知咁入場啊，得嘅。如果你係一啲咧，你真正正咧唔係揀飲擇食嘅觀眾，你都唔可以任何前設，你可以，但係你有曬前設 係 出嚟，喂，套戲都唔係講呢啲嘢，喂，套戲幾時話咧講呢啲嘢啊？係就因為你連功課都唔做而造成啊嘛。咁你呢啲咁嘅人一充斥住成個市場，係嘛？ 嗯。 你只係會阻礙呢個電影討論、電影發展。 係。 電影其實係好需要咧，啲人睇完之後去討論嘅。 冇錯。 你一句話咩唔準劇透？喂，你咪唔好睇人哋去討論啦。你未睇你就咪嚟聽啦。我叫都系熄机噶， 系同埋剧透都，你真系定义真系，你嗰啲定义根本上都唔牵涉到剧透嘅嘢，你又定义化为剧透。 嗱，以前咧，以前所谓穿桥系咩咧？就系、是、人哋嗰套嘢系有个秘密嘅，系有个随时凶手啊，或者有样嘢嘅。你的确咧，哎呀，你讲出嚟咧，咁佢入去睇真系冇咗人啦吓。 即系例如无双周润啊，无双啊周润发就唔存在嘅呢个人话咁样嗰啲啦吓。 呢、這个都未必系添啊，即系其实我讲嗰啲系啲类似垂死凶手嗰啲咧， 系哦系 嗰类啊吓，同埋或者佢真系有个位咧，系你系你唔知啊，你例如会有啲惊喜，即系例如可能有个隐藏嘅人会出现咁嗰啲咧，即系你唔知呢个成，佢冇讲啊，呢个大星竟然喺嗰度，哇，最尾咁出一出，哇，劲啊咁样， 或者最后决战边个赢啊咁样嗰啲啦吓。 之類，你知起碼可以叫得上係，哇！你穿過咗條橋冇人啊咁樣， 係 唔係話好似呢、這個Interstellar 咁啊？即係咩啊？即係 星際啟示錄。 星際啟示錄咁，喂！你話連你話嗰啲佢其實係太空人，你都話穿橋 嚇、 啊、？Interstellar 個唔係啊，咪就係咯，咪就話個戲名已經係穿橋啦。佢講咗佢哋係做星際旅行，穿咩橋啊？咁呢套戲就係講呢樣嘢噶嘛。係 啊。 你连呢个戏讲乜都唔想知道，呢、這个系你喂系咪有精神病啊你？ 咪 系啊， 咪咁如果系咁嘅话，啊、你求其入去戏院睇套戏咪算咯咁。 系啊，你睇时间啦，唔好你拣时间睇戏，唔好拣戏睇。 系啊，你不如眯埋眼买张飞咪算咯。 系 嘛？但佢又唔系噶，佢眯埋买张飞，但系佢又 expect 嗰套系咩嚟噶？咁先叫神奇啊嘛！即系你行去人哋间好高级嘅餐厅就点咧？就冇咩料。其实今日就系试日嘅即系煮嗰味嘢。不过佢通常都会门口都话咗俾你今日食乜嘢，但系意思你冇选择嘅，你嘅选择系食同唔食嘅啫。 系 你系咪呢只观众？系咪呢只食客先？系咪你唔知道今日寿司之神系会煮乜整乜嘢寿司嘅？你 book 个日期你去到嘅啫，佢系会将嗰日最靓嘅食材做最好嘅寿司俾你食。你系咁咧，你就入场啦吓。OK， 你唔系，跟住哇冇搞错啊！寿司之神。你整埋啲咩鱼俾我啊？我净系食三文鱼嘅啫，咁你系咪嚟啊？ 系， 系啦，你系拣饮择食嘅，呢样又唔食，嗰样又唔食，就系猪牛鸡，你已经有几味唔啱嘅。喂，咁你又话自己可以冇唔需要知任何嘢？你啲你食情你一定要知道食乜嘢，你都行入去啦，大佬。喂，总之我同你讲，香港而家系充斥住一班咁样嘅野蛮人。OK， 你去睇下医生先啦。你有强迫症。咩都要买晒，咩都要睇晒 ，OK？ 又要零认识，人哋讲喂，人哋讲关你咩事啫？冇人叫你伸只耳仔埋嚟听噶。 系，人哋都写到明话剧透噶啦，你又揿入去睇，你自己忍唔住嘅。 咁系边个嘅问题啊？吓，真系有病睇医生啦，唔该啦。 即系隔咩？隔篱有条靓女着得性感，你走去摸下佢，你唔好话人哋着得太性感而就去摸啊！你系你自己制止事唔到你自己啊嘛！唉，真系 唔系咁系啊！个逻辑就系你引人犯罪啊嘛，因为你着得 sexy 啊嘛，抵俾人奸噶嘛，系咪？点解你俾人打劫啊？因为你带荷包出街咯。你唔带荷包出街，点会打劫你？冇露眼啊！因为你有带钱啊。 系， 所以你系抵俾人哋打劫啊！ 啊， 明唔明啊？ 系， 你穷过鬼，斗拎都冇，咁你唔会打劫咯？你俾人捅两刀啫嘛，冇打劫啊？ 嗯，系， 因为你都冇钱，冇钱捅你两刀咯，做咩？ 系 啊，咁有咩问题啊？冇问题啊，你都冇，你冇唔见斗拎啊，你冇嗰条命啫嘛，算打啦，算打啦，即系其实我咧而家咧慢慢咧，不如唔好讲啦，我已经讲到厌噶啦，系，即系冇意义。以前我最初做节目系大家好似好想知多啲关于套戏啊，好想知多啲套戏后面多啲嘅嘢啊，咁你大家咁先有意思嘅啫。 系， 系而家冇啊。其实如果大家唔想知，我考虑下，不如我哋唔做啦，好唔好啊？ 有时最后搞到变咗嗌交 啦。其实我哋系比较系一种道读咁样嘅形式嚟嘅。 系， 你都唔想知多啲，我道咩读啫？我道读就系要摸一定嗰样嘢啊，正系。你连嗰样嘢你都唔想知，你唔好话我听今日个画展系毕加索。 嗯， 我眯埋眼行入嚟嘅，要系咪？喂，你仲咁话俾我听，你啊，你系讲解紧毕加索嗰啲画，咁你咪穿咗桥啊？咁我唔讲解啊，你自己睇啊。 系。 点解嗰个三个头六只眼嘅？咪毕加索唔识画画咯，佢觉得傻嘅毕加索。是咩？系咁解啊？哦，点解梵高佢系咁样啲色佢咁样玩嘅咧？点解嗰啲咩莫尼嗰啲系？咦？点解啲即系啲颜色好似粉彩咁嘅？系因为佢只眼有事啊？系啊，其实系噶，真系嘅，佢眼系有事。系咁，但系呢个就系印象派就系咁嘅。你识唔识先？ 嗯， 你唔识，但系又唔想学，又唔想听，即系其实咧，我哋个节目，如果我节目其实系讲。英文咁啊，即系英或者英国文学，我哋成日永远就停留咗喺 A、B、C 嗰度嘅咋， 嗯， 都冇办法讲啲深入啲嘅嘢，因为大家根本就去唔到，等于你唔想学英国文学，我讲咁多嘢做咩？咁啊算啦，不如好嘛，系咯，即系嚟紧又周年啦，我哋喺5月15日吓，咁系咪不如唔好做啦？即系我成日都睇唔到做落去为咩噶，已经系啊。因为而家嘅观众都唔系想去知多啲嘢嘅，其实我哋仲有冇存在意义咧？个节目系咪要时候问一问呢样嘢咧？ 就係咁啦。OK， 咁啊，大家咩意見？講埋啦，快啲完啦，今日因為要早啲嚇，因為係啊翻工啊，聽日大家仲要有人，唔係講笑啊 ，weekend 要翻工啊嚇。 嗯， 係。快啲有冇快啲講埋啊？快啲講埋我。 特別啦，都講曬啦。 我哋跟住落去講埋啲預告片啊，啲完啦。 集嘢係咯。 喂，咁啊，咁啊，大家都講下咧，咪得我講啦。咁大家咩意見啦？ 都系嘅，爱之深思责之切嘅啫。 阿明讲好多咧，我想听阿芬芬啊、阿、啊、马仔啊、芬妮啊讲埋啊，快啲喂！ 芬芬有冇 啊？冇乜太特别啦，都系差唔多系嗰啲噶啦。咁系咯。咁如果你话系咪 fans， 系咪 fans， 我觉得都可以讨论一套电影或者一个作品嘅。咁大家都有自己嘅意見，咁中意同唔同中意，咁都係自己嘅取向，咁冇得阻止任何人嘅，我覺得係。 啊！ 多啲討論就梗係好啲啦。 係啊。 討論先有進步，咁呢樣嘢係 一 定 嘅。但係而家個社會真係似乎唔係咁喎。 咁呢個社會唔 係 咁。 咪就所以咪我就最尾問就其實我哋做落去仲有冇意義啊？ 希望盡到少少力咯。 你 個社會唔係咁喎，咁我哋繼續係咁冇乜意義喎，會唔會咧？ 咁你繼續係咁嘅咧，我哋繼續係咯，繼續係咁，但係冇人阻止佢咯。如果咁樣就， 即全世界個貪污冇問題，我哋搞咩 ICAC 做咩啫？其實冇乜意義 嘅。但係有人搞好過冇人搞。 就係得你幾條友嘛，迪龍啊咁啊嘛，係嘛？即係嗰時去睇過啦，嗰時咩 ICAC 啊嘛。 廉政第一擊。 係廉政第一擊啊嘛，係咯，係啊。 係。 唔係你仲唔好唔記得當時英治時代就有意義啫喎。 係。 而家唔係啦嘛，而家係中國人堆嚟噶嘛，中國人就係咁嘅時候，你不如算罷啦，嚇會唔會啊？ 即係投降嘅啫喎， 嗯，唔係投降，唔係呢個同投降唔同嘅，我唔打啫嚇，即係等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其實唔係打輸噶嘛，係佢唔打啫嘛， 係， 但係佢啲人就當佢打輸啊嘛，嚇，係咯，所以唔係點解會嚇？慢慢衍生到啲德國人咁不滿啊？點解希特拉會成為佢哋嚇救國英雄啫？啊，點解會又去二戰啫？大家睇下啦，係啊 ，OK 啊，咁我阿馬仔有冇意見？芬妮有冇意見？講埋啦，快。 收嚟都係咁噶。我其實我又覺得對應翻啲戲佢自己標榜啲咩咁嚟講翻啲咩咯，冇嘢。 唔啱聽啊嘛， 嚇咁冇辦法啊，都係咁啊， 唔係冇辦法唔做咪得咯，我都講過得兩個方法啫嘛，一係唔聽嘅唔好聽，一係我哋講嘅唔好講，冇第三個方法，我都有得拍嘅唔好拍咯，加埋之後就係咯，咁唔會啊，拍佢一定拍係咪？咁得翻另外兩樣嘅啫，咁我哋繼續做咧，有冇意義咧？咁阿仔覺得其實 嚇、啊、都 有都係時候收皮啦，咪應該係嘛？即係你覺得有意義嘅 嚇？咁、啊、你表達意見嘅都係 嚇、啊，哦，即係多個地方表達意見， 係咯、 啊，即係唔係一言堂啊？ 係啦。 唔係個個著一樣嘅衫係嘛？食一樣嘅嘢嚇，聽同一樣嘅音樂嚇。This city is dying 啊。分啲講埋啊，完場啦我哋。要講第啲啊。 咁就係希望嚇呢、這個大家可以有唔同嘅聲音，但係大家都會尊重大家嘅聲音啊嘛。咁啊當然啦，我自己加入呢個節目都係因為我中意呢個節目先會加入啫。 仲有咩節目嘅嘢值得中意呢？其實我哋仲冇噶咯喎。你唔覺得個節目越嚟越做唔到即係想做嘅嘢嘅咩？ 嗯，唔睇下到底。 即係話推動科幻啊！我哋推唔推動到科幻咧？我哋自己都搞唔到出嚟，係咪？有冇意義呢？其實真係，即係 我啊做得耐啊，因為我真係覺得哇做咁耐，喂真係冇成績喎、啊，係咯，我仲見到好多人搞假科幻作品喎、啊，即係我哋覺得假啦，偽嗰啲啦咁啊搞下搞下真係，喂香港就算有嗰啲原來都係流嘅，即係話係科幻係咁，淨係見到啲咁嘅嘢啫，我見唔到啊，我見到有啲真嘅喎，仲冇意義咧，其實真係。 咁你冇理由俾啲假科幻掩蓋咗你啲。 咁我哋咪要做翻啲真嘅出嚟咯。但如果我哋繼續喺度淨係一個咁樣講戲，繼續都當講字，完全冇意義嘅喎、 嗯。 啊，即係我哋算啦，我去談論啦，但係談論下，你而家其實冇乜空間嘅啫。係啊，我真係揾唔到啊。除非我哋可以真係有啲作品出街啦，如果唔係我睇唔到我哋有咩未來。即係我哋有我哋講嘅啫，其實每個星期而家係。喂，你三幅被講過幾百次啊，好多好多嘢，其實冇用，我發覺冇用嘅。啊，就算你抌咗啲橋就好正啊，咁有人做咗啦，佢又唔會多謝你嘅，又唔會話即係都俾翻 credit 你，又唔見喎，係啊，咁做咩？我都唔知我喺度做係乜嘢，做咗十年、11年啦，而家我真係睇唔到，唔好意思。咪大家都新啲啦，馬仔因為最耐嗰個啦，係咯，係咯，馬仔覺唔覺得嘥緊自己時間嘅咧？有冇啲咁嘅感覺嘅咧？ 咁啊冇話嘥嘅。 係咩？你冇，我真係覺得自己嘥緊自己時間嘅。系啊，即系马仔冇觉得嘅， 睇下边方面啊？ 边方面咧？你觉得有嗰方面咧？讲啊， 吓咁有阵时有啲嘢想讲咁咪唔会过晒咯。 有啲嘢想讲就唔嘥，咁几时嘥？几时系嘥时间？ 嗯，其实咪有啲，其实啲如果啲作品差滞嗰时候会过晒咯。 一套作品好差，但又因为嗰个礼拜做嘅，我哋要焗睇系嘛？ 又要焗， 要俾钱入场，系啊，要焗讲。其实我完全冇兴趣嘅，咁啊，仲有呢个比例都几多嘅。 我觉得系即系，如果你话啲作品系即系越嚟越差，就真嘅呢、這个真。 即以前我哋由入場睇戲，哇！即以前我講八九十年代，喂，哇！真係套套戲真係，即你睇十套咧，有八套好睇嘅，另外兩套只不過係冇咁好睇喎，都唔係好 shit 嘅喎，即其實都 OK 嘅，入得戲院睇啲戲，你擺咗上戲院做嘅戲有，即都唔係話差到咁去到你會割凳咁嘅地步。以前我就冇咩感覺嘅，咁但係呢樣嘢咧越嚟越嚴重嘅。去到而家咧，幾乎一年我未必有一套我睇完出嚟係，即係會覺得哇，呢套真係好睇，冇啊，一年都冇一套咁嘅感覺嘅，係， 嗯， 係啊，咁一嚟係咁啦，做 review 已經去到冇曬癮啦，咁啊仲有，咁我就成日想話，即係我哋會唔會搞到啲即係我哋搞嘅作品出嚟咧？咁你成日話人哋咩啊嘛？我哋成日話懶叻咁點解我哋自己冇整翻啲嘢出嚟咧？整幾個短故仔都好啊，係嘛？咁既然我哋话啲吹低松啊，哇不知所谓新嘅，你我哋可唔可以自己吓抌多几个出嚟咧？咁你啲讲嘅啫，你唔使演噶，讲几分钟讲完，吓可唔可以有啲咁嘅嘢？我就好希望有啦。OK， 欢迎投稿啊！ 唔会噶啦，嘥气啦！十年前已经开始收集啊，有嘅收集过一个半个，呢啲都系等我哋自己搞噶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冇仲有冇空余啊嘅时间啊，可以搞埋故事啊！咁我希望咁多位主持都可以自己，其實睇咗咁多嘢，實有時睇咗啲嘢，諗咗啲古仔嘅，或者覺得喂，其實呢個都咁樣寫冇咁好啊，會唔會咁好啲咧？咁其實咪已經係第二個古仔嚟咯。咁其實大家好多嘅，睇睇埋埋，不過大家冇時間去做啫嘛，係咪啊？其實每個禮拜我哋用咗時間即係準備呢個節目㗎，因為 睇完有時要沉澱下先至諗到啲點樣改啊。 唔係啊，其實就因為有個節目拖住咗我哋，更加搞唔到嘢出嚟啊！而家係啊，咁而家睇下點啊！我希望個節目係 有啲即係有啲其他部分可以做啦，唔係淨係 review 啊，唔係唔好淨係 review， 我一直得 review 啫嘛，冇啊，我都冇做第啲嘢，人哋都話咗十年，都有人問我哋喂，你搞咗咁耐咁冇自己作品咁樣，冇真係冇 ，sorry 嚇，咁咧我就好想有啦，咁就十年已經講啦，而家十一年啦，又一年啦，結果都係做唔到出嚟嘅 ，OK， 咁啊上次嗰套唔知算唔算咧，講鬼嗰度係咯，唔知有幾多聽眾走咗去有睇啊 YouTube。我睇翻都冇乜啦，系嘛？ 咁啊， 啊咁啊，唔系话一定要科幻嘅 ，speculative fiction 啫 ，OK， 可以系鬼，可以系侦探都得，啊，我好阔嘅 ，OK， 吓，咁如果听众啊有真系有故事啊，喂，你可以咧攞个手机咁录低佢，你讲就得噶啦，咁我哋啲节目播翻出嚟就 OK 嘅，唔需要专业，唔需要讲得动听，啊，我希望大家咧系可以一齐去搞少少创作啊。 即係甚至乎你可能覺得啊，你自己嘅演繹啊，可能未必咁好嘅。咁譬如你試下都打俾，即係打字咁打俾我， 寫出嚟， 我哋讀咯。 我哋講係啦。 即係必要時係咁啦 ，OK？ 唔係，因為點解叫你自己錄咧？你唔一定要打啊，你唔一定要寫啊。因為短故事有時你自己諗噶嘛，咁你噏出嚟咪係咯，係嘛？咪真係冇所謂㗎，冇話要哇講到好動聽。唔使噶，真系唔使，你就当讲一个古仔啫，唔使讲得好好嘅 ，OK？ 你表达到咧，当然我你讲完我都唔知你讲乜，咁啊梗系唔得。即系你表达到个故事出嚟就已经 OK 嘅，咁大家试下做啊，好嘛？我哋又睇下我哋有冇空闲可以再搞啊！听众欢迎大家啊，抌呢啲 file 俾我哋吓、啊。所谓故事三两分钟一只歌仔咁短就得噶啦，唔系讲紧要做个咩古仔啊？OK， 你就當《幻海奇情》，就當《Twilight Zone》，唔係而家成個鐘嗰啲，有個好簡單古仔，你嚇有個懸念嘅已經夠㗎啦。 唔係即 係範圍，亦唔係一定科幻，可以係 speculative fiction 啊 ，speculative fiction 意思即係你差唔多係，總之你係超常嘅題材，唔理你講鬼講咩，即其實連偵探都係啊，唔係真係好超常啫嘛，係啊，都得㗎。OK， 嗱，馬明講埋。 係，冇，我係古仔嘅長度其實即係好似你哋去。宿营啊咁样嘅地方，大家围住一人讲一个嗰啲咁嘅场景都够噶啦。 嗰啲太长啦，已经唔好意思，再短啲。 太长， 太长，短啲，三两分钟讲完。 系，冇错，系 啱啦，就系、是、要呢啲啦。OK， 其实又冇话限长短嘅吓，不过我吓、 十分钟以内啦，好冇？ 好，系啊。 我只有限长，冇限短。 系 啊，同时有个细路女系嘛，瞓觉。 系 艾玲嘅故事啊嘛，讲俾个女听，系啦，其实都得噶， 系 ，OK， 嗱，最紧要你同翻听众负责得啦，嗱，我唔会改你个故仔 ，OK， 因为你嘅故仔 ，OK， 你讲得差或者你觉得谂得差唔关我事 ，OK， 系， 你经过我执过之后咧，系第二个故仔嚟噶嘛，我唔执 ，OK， 我俾个空间大家去创作，好唔好？我哋会喺个节目度播嘅，得唔得？大家试下抌出嚟，又冇话要一个星期一个，总之大家有就抌下出嚟 ，OK， 好唔好？吓，大家试下做，吓，个个听众都可以参与，好嘛？ 嗯， 咁真系好嗰啲，为我哋搵人整个广播剧啊，之后 系， 好唔好啊？唔系无聊噶，唔系口痕啊，如果唔系呢条招真系得，咪都再写长啲或者真系有内容啲嘅，真系有晒对白嘅。你而家嗰个就唔使有对白嘅，你讲个古仔出嚟就得噶啦。吓，嗰个人物可能冇名嘅都得啫。吓，嗰日有个男人就遇到件咁嘅嘢，都得，都 OK。吓，系咁唔使真系好有咩角色设定，冇必要。吓，都短古仔可以冇头冇尾都得。吓，好嘛，大家做啊，好嘛， 好， 期待大家嘅作品。